吹得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真的每到深秋初冬的时刻，就会特别特别的容易想起这首歌。当然原来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版本的，也是原版的《寂寞的季节》，而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我带来的是金玟岐翻唱的《寂寞的季节》。是啊，每到这样的天色和这样的夜晚，就会对温暖，对于一些心灵里能够滋养自己的东西愈发的期待了。也谢谢各位在天冷的日子里更想听广播了。达达心如初，好像夜间沉默在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过你留言。你说一天不听就觉得生活中缺少一点什么，谢谢你把听广播也当成生活中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尤其是在晚上，觉得它和一天的结束是等同的。今天晚上是一个人陪伴，所以没有什么热闹的互动，只是为你准备了一些歌曲，还有就是也想听听你的心声。三个小时的陪伴，第一档节目《爱得更久点》已经结束了。我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呢，和大家分享了其实以前也读过的美国华盛顿邮报评出的十大奢侈品。我相信这十大奢侈品不是你知道的那些品牌，它是很重要并且用钱买不到的。第一个，生命的觉悟。第二件，一颗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第三件，走遍天下的气魄。第四件，回归自然，有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而第五件，就是每个晚上希望能够得到的安稳而平和的睡眠。第六件，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而第七件，也是我们终其一生都渴望得到的，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第八件，任何时候都要真正懂你的人。第九件，身体健康，内心富足。最后一件，就是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这十大奢侈品没有一件用钱能买到，都关乎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寻找到它的能力。今天晚上第一时段就和你分享这些，好像暖文章提前登场了一样。 假如把犯得起的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 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是 可惜没有如果，可惜没有卖后悔药的，所以呢，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当下，做你真正想做的事，说你内心里最想告诉对方的话，不要留下遗憾。所以今天晚上也欢迎大家给我发送小纸条，我刚刚也收到了一位朋友的小纸条，我答应你在第二十段的时候帮你送给你的朋友。今天呢，如果你也有什么内心里不吐不快的话，想在2018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在夜间和沉默都不在的时候，也安安静静的告诉我的话，都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私信当中来和我说一说。今天晚上同样为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歌曲，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内心里想告诉你的声音。十月也接近尾声了。 不管此刻你在做着什么，都希望这样的音乐没有打扰到你，能够让你更顺利地完成眼前的事情。时间到了晚上10:17，也到了人最有感慨的时刻了。不过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和大家说过，在晚上不要轻易做有关于感情的决定，不管是哪一种勇敢的，或者说憋在心里很久一定要爆发的决定，都不要说，因为天亮之后你一定会后悔的。现在就安安静静的在你的世界当中，该洗脸洗脸，该护肤护肤，该保健保健，该收拾收拾。总之呢，这一天最后的这几个几小时，你需要用来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要和别人一定要互动，要复杂，要跌宕。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发来的私信，我想对已经高三的一位朋友妹 SUM 说，别想那么多，把你所有的这些文采用到你的作文当中，不必那么早的就把你的情绪都消耗掉了，你可以在脚踏实地当中一点点进步的。也想对北之下树朋友说，你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在星期四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晒收听利器，就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听到的974。哎，也好久没有晒了哈，如果有想今天晚上告诉我你在哪里听，截图给我的朋友，我也欢迎。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 不要故作勇敢，在该软弱的时候就软弱，寻求帮忙，在自己可以坚守可以去勇敢面对的时候就绝不退缩。这大概是当代女性都会拥有的一面吧，来自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收到了听友们发来的收听利器，当我看到我们十周年的那一台收音机在你的家里摆放的时候，真的很亲切。我是卡坤啊晒。其实这个品牌的收音机如果没有974那一块的小红色和下面的十年的话，也许就体现不出来它与男左女右有关了。特别庆幸当初真的是坚持了一定要在这个两地方留下些痕迹，当然也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说我当时的1000台很想让每一台都有编号，但是没有实现。如果有一天我还可以再定制1000台的话，我希望把这个愿望也放进里面，这样我们就又有一个彼此牵连，有一个缘分的数字了。这1000台收音机的主人们啊，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否还在使用这台收音机呢？而当初的10年到现在也变成了11年，而明年将会是12年了。真的是每当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很感怀。来听这首苏打绿的新歌歌。先听到这里，我们转个身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会在第20段读出一位朋友很长很长的小纸条，都有点像短文章了，但我非常愿意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虽然有点爱得更久点的晚上10点版，但总会有些特别吧。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李健作词，阮凯作曲，张也演唱。 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共产党，一路飘光一起走，大手拉着

一首歌根本没有耐心听完，大概听个前奏不中意就与他失之交臂了。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开始喜欢能够迅速打动我们的东西，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迅速打动你的，其实它消散的也很快，就像朋友之间的情谊一样，往往经过了时间，经过了世间，才真正的告诉自己哪些人是能陪你走完这一生的。下面我们要读出的这条小纸条很像一篇暖文章，它是来自两个听友，一个现在在北京，另外一个远在英国。好吧，我今天晚上就来点不一样，用暖文章的音乐把这位听友的小纸条传送给在英国的好朋友。这是来自阿兔兔酱听友发来的生日小纸条。其实我今天真的很想当红人，但因为今天南佐不在，没有红人。那我希望韩立可以帮我把留言读给他。12月25日，那是我们相识的日子。相识11年的闺蜜，今天24岁生日。初二的时候，第一次听男左女右，强烈推荐给了他，也是一个共同的回忆吧。不知不觉，伴随着男左女右，我们也一起度过了第11个年头了。今年是我们距离最远的一次生日，希望今年在英国度过24岁的他，可以一起听着男左女右，同样不会感到孤单。我的小露露，生日快乐。越来越觉得好朋友并不意味着清晨黄昏朝朝暮暮的陪伴，而是偶然的机会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分岔口到了，我赠你雨伞，看你走进风雨，而我得走向另一条。再见的时候，以好久不见的名义再次拥抱你，而后再分开。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的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都不会是一场空。真羡慕这些文字千山万水带我来见你。生日快乐，你最珍贵。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要早安午安晚安。无论角色怎么改变，你在我心中永远不变。一直爱你的小慧慧，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天天幸福养你，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Stay day i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 加一句真好，你不要笑，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茫茫人海中，朋友就是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尤其是这样隔山隔水却隔不断情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在身边的人不见得是最懂自己的人，离得很远见不到面的他反而是和你交流内心感触最多的人。现在无论在哪里在听着节目的听友，如果你也想发小纸条给我的话，我都愿意接收，都愿意帮你读出你的心情，而且我不会读出你的名字。一会儿我将和你分享一位老师发给我的小纸条，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老师在深夜里听着男左女右。当叶谦和陈默不在直播间的时候，我好像多了很多福利，可以替他们接收到那么多的温暖的话语。我本来就是个泪点超低的人，所以不要让我真的是感动到流泪。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珍惜和珍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像是你去过的一处美丽风景，之后再听到和他有关的音乐，别人提到他都会触景生情，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听的时候立刻就会想起那年去过的地方。大提琴，它总会扮演着一种醇厚有安全感的状态，而男左女右是不是也一天当中像是你一段很有安全感的时光呢？ 韩立，此刻的我正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一个小乡村的中学学校里听节目，因为我是九年级的数学老师，每当在学校有晚自习的时候都会听节目，每次听到节目的声音心里都特别安静，觉得美好，尤其是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好很多。晚自习三节连续上下来，虽然觉得很累，但觉得很充实，很有意义。总觉得毕业班有一种使命感，所以自己才会更努力的工作。毕竟今年带的学生上课也挺活跃的。谢谢男左女右，晚安。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我，不曾想过原来在世界各地祖国各地有那么多的温暖角落里，我的声音都过去了。 有一些忘记做了多少错误的选择，原来波折在暗示着该走的方向，指引你我来到这一刻。就算别人都说我们没什么出息，不可能会这样轻易放弃，'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就一个原因让我勇敢面对这个世界，想给你 everything， 不管有多少个明天，永远从此的世界。 来自王力宏的 Everything。 我刚刚说我的声音已经到了那里，意思是我本人都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可是呢，声音的翅膀让我有幸可以先到那里了。谢谢你们让我去了你的城市，让这个世界上于我而言，我可以用声音给你带去一段温暖的时光。这个时段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人啊》。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幸福 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请听到这里吧，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哎呀，越是想要的越是舍不得给。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5号，十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寂寞的季节，有请陶喆。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哦，给下个季节。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 那光临，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事如何慢慢在凋谢。我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这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发行在15年前2003年陶喆的一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我刚刚从事广播才一年，这张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是我当时在 Walkman， 其实真的是 Walkman 听了很多很多遍的。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保有了随身带着，后来应该是 CD 了， CD 机，然后听音乐，而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了，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手机就能完成这一切。每天给自己一点听音乐的时光，我相信这样的朋友应该是在心态上，在面对困难，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都会更加积极一些。音乐总会帮我们排遣一定的情绪，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总会让你回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总说乐极生悲，过于悲伤也会把自己的一个状态扭曲，所以人慢慢的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最稳定的状态，才是真正的你自己都会感觉很舒服的状态。男左女右这11年其实也伴随着他的成长，我的变化，我们之间的一种融合。他肯定不是从开始就是最好的，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人与一档节目之间，也好像是冥冥之中有缘分，有牵连。你无形中发现自己可以陪着他成长，你可以允许他先不好，到慢慢的变好，或者有一段时间彼此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可以暂时去干一点别的，但后来我们还会回来。这大概就是像亲情一样的感情吧。即便我们不完美，即便我们可能也有争吵，但是我们是一家人。 你说看着我微笑，坐在这里终于能放下迁就和担心，却不懂这样雨过天晴的随意是多么耗费心里的眼睛。如果不是曾被爱伤得彻底，谁会把自己关得那么紧？失恋最痛的不是美好变过去，是未来草木皆兵的多疑。我在回忆的阁楼里面住得 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 这首歌，翻看着各位的小纸条。有一位在高中的时候晚上刷题听广播，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回来的听友郭子朋友，他说我今天打个 up 竟然又听到了男左女右，十年了，巧克力喊你还在，好神奇啊。不光我在，叶谦也在，沉默也在， 我们没有闹僵，我们还是好朋友好搭档。只不过今天晚上叶谦呢有他正常工作的范围里的事情，所以老嘉宾呢今天晚上没有来到直播间。不仅今年我们十一年了，明年2019年我们还有男左女右。其实有一段日子里我曾经问过自己，到底这档晚间节目要做到哪一年。12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很多综艺节目都会在12年彻底的 over， 以一个大家都觉得它还没有没落，还依然在你心中保有品质的状态说再见。我也想走这样的路，用12年来结束我们之间共同拥有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广播是我所热爱的，甚至和男左女右成长的这十几年，我好像已经不太会做白天节目了。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感觉，大概都已经不再是白天小姑娘时候的我了。毕竟已经是一个奔五的人，毕竟也是在夜里这么久，被月光，被星光，已经是有了更多更多黑感的黑色夜感的人了。所以呢，我想过很久，到底什么时候真的是一个终点。但人真的是要知道终点，才会在过程里努力些什么，或者继续些什么吗？当我想明白这一刻的时候，就觉得有计划固然好，但是如果计划会让你觉得那一切并不是你真正想得到的，那还不如先把现在继续好，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的。也许我们会以一种更加平和，不再激烈，也不再难过的方式淡淡的离开，其实那是最好的了。所以呢，这些年我们还继续陪伴吧。如果有一天当我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驾驭晚间节目，如果大脑反应也仅有比较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对我自己而言都说不过去的时候，我想我就会让更好的人来陪伴你晚间的时光。 爱你的心情是数不尽的沧桑，你那流浪的信仰，那漂泊的信仰，何时才能忘记你疲倦的容颜？爱你的记忆是寸寸惆怅，爱你的心情是数不尽的沧桑，你那流浪的信仰，那漂泊的信仰，何时才能忘记你疲倦的容颜？ 疲倦的容颜。漂泊的心呀，何时才能望见你疲倦的容颜？ 睡着或者醒来都在， 有时候爱是我能不能就深信不疑， 有时候爱是风吹拂或停歇， 有时候爱是歌副歌也许要断奏， 醒着或睡着都不在， 有时候爱是火点燃起就无法熄灭， 有时候爱是雨停歇或落下， 有时候爱是歌 感到幸福， 有时候 是眼神里闪动着疑惑，却对幸福深信不疑， 有时候 是你想也想不到用爱去称呼那种感觉， 有时候 是一段旋律几行诗前因后果都说不上来，争吵 需要哭泣， 需要绝望， 需要等待， 需要分开，需要拥抱，需要直觉，需要心灵神会， 起来了， 是等想

压根儿不会再想起当初故事中的主角。不是说你心狠，也不是说时间真的把那些真挚的情谊都淡忘掉了，而是你不再为难自己，也不再去纠结别人给予自己的，而是庆幸在最好的年华里你曾勇敢真诚地爱过。至于我们缘分不足没有办法走向未来，我想我们都会心平气和，因为这是成年人都会自然而然明白也会了解的一个技能。所以今天晚上有一个听友一直在问，怎么才能把一个人忘记，如果总是会想起他该怎么办。似乎在做广播节目的每个年代的主持人中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所给你的答案也不一定会对你现在的生活立刻产生一些变化，因为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你现在的状态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那任何的药任何的外力都不会使这件事情真正的往前推进，只有靠你自己。也许是你的智慧的提升，也许是你生活的充实，也许是你突然间明白了是你自己力量的不足才会让周围的很多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不管是在工作上情感上大概都会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有时候厄运真的像滚雪球一样，但好运也真的会垂青那些越来越努力越来越积极的人。这不是鸡汤，这是生活的真理，是你通过时间事件一定会明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让我说该怎么忘记一个人，我只想说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而发现那个没有陪你走完这段人生的人，也许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陪着你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会找到一个陪他走得更好过得更好的人。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命运轨迹中找到该安放自己安放情感的地方，所以也就不存在谁亏欠谁，谁还日夜思念着谁，因为那都属于过去，都是一段和那段照片时光一起打了封条放进了记忆的事情 了。雪黑了吗？要告别了吗？能不能多留一下？别管那晚霞，反正我比你更熟悉。我也得回家，你不舍得吗？你会想念吗？如果想到我会哭，你会心疼吗？有谁来教我忘记你的方法？你的笑啊和你的血红的晚霞，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向生活？你在天堂，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 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重新翻唱自己的代表作《你要的爱》。这一张小纸条来自一位听友，可能是伤春悲秋，可能是心事积压的太多无处发泄，还好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去吐露。现在的人可真奇怪，和陌生人说真话，和亲近的人报喜不报忧，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让亲近的人为我们担忧。陌生人听到你的心声，他只会对这件事本身发表他的意见，但他不会考虑你经历过什么，你接下来还会面对什么。他只是在这一刻这一点和你有了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很多事情藏在心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慢慢的消化理解。夜已经很深了，属于今天晚上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只剩下8分钟了。今天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算好，甚至也到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心里生成的一段糟糕的雾霾天，可人也是在这样的习惯里慢慢的适应，并且也觉得这一切都在变好。今天晚上的陪伴里，我听到了很多心声，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因为一个人主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变得安静了许多，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说单口相声的人，如果我旁边有一个很热闹的人，我会跟他一起热闹，但如果安静下来，我也会慢慢的和你聊天说话。而这一切在我刚出道的时候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也想用我的经历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得足够好，还有点着急，不要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那只是一个过程。只要你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不是夸大，也不是妄自菲薄，你能找到你自己的闪光点，那我相信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坚定，不会迷茫。天黑黑， 送你一首很久以前的歌。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提昂贝罗，提昂，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都会平息，上天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机会，叫做明天。关于今天可以一笔勾销了，而明天星期五的晚上将会有陈默和我共同带来男左女右。感谢收听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谢谢小伙伴们发给我的小纸条，我都收到了，听者有份，这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夜空中最亮的星，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平静，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最亮的星，请指引我。 亮的星。